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群姐姐晚安时间。姐姐晚安时间。 开始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 晚上9点，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闭起双眼，小群姐姐和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个小时。小群姐姐晚安时间。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晚上好，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也许你对我的名字和我的声音挺熟悉的，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小群姐姐这个名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是过去认识还是今天第一次见面，那从今天开始，在2022年的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这个时间，睡觉之前的这个时间，晚上的9点到9点半，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只要你喜欢听故事，喜欢睡觉之前有人跟你说点好听的事情，那我就欢迎你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来小群姐姐晚安时间，让我陪你度过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今天我要先跟你说一声新年好。为什么没有在1月1号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只在星期1到星期5，1月1号的时候正好是星期6，所以我还没能够认识你。不过今天也不算晚嘛，让我问一声新年好，祝你在2022年的每一天都有非常棒的心情，还要身体健康，还要认识很多的朋友，还要每一天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你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开心的度过。既然是第一次在小群姐姐晚安时间的节目里面见到你，那总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当然你已经认识我了，小群姐姐。那我们的节目里会有些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晚上有好听的故事。你喜欢听故事吗？我猜你一定喜欢，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只不过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听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也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故事你会满意吗？没关系，以后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或者是想听到的故事告诉我嘛。除了故事之外呢，当然还要有好听的音乐，睡觉之前怎么能没有音乐呢？剩下的嘛，剩下你想象到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会有的。好了，我们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还是来让我们听听2022年的第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位英国的波特小姐，这可是在100多年前写下的故事。有人说这一本故事是真正的第一本绘本故事，里面讲了一只叫做彼得的小兔子，它淘气的事情，它遇到的好玩的事情啊，也许你猜到了，那就是一只叫做彼得的小兔子的故事。好了，赶紧来听吧。小兔彼得的故事。在树林里面，有一棵巨大的杉树。在这棵杉树的树洞里面，住着小兔一家。兔妈妈还有4只小兔子，他们是弗洛普西、莫普西、绵尾巴，还有小兔彼得。这天早上，兔子妈妈对4只小兔子说： 啊，听着，我的宝贝儿们，现在你们穿好外套，到田野里去玩吧。当然，你们也可以沿着小路溜达溜达，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不管怎么样，不准到麦克格雷格先生的菜园子里去，记住了吗？ 四只小兔子都点点头， 记住了，记住了，哦，记住了，妈妈。 可是兔太太还要再嘱咐几句， 我要再说一遍，千万不要到麦克格雷格家的院子里去。要记得，你们的爸爸就是到那个菜园子里去，结果被他们抓住了。最后，麦克格雷格太太把他塞进了一个馅饼里面。哦，好吧，好吧，就说到这儿吧。好了，孩子们，现在去玩吧，不要调皮捣蛋，我得出一趟门了。 说完，兔妈妈就跨上她的小篮子，披上她的小斗篷，带上雨伞，出门去了。他要穿过树林到面包店去。兔妈妈在面包店买了一条黑面包，还有五个有葡萄干的小圆面包。在妈妈出门的时候，四只小兔子当然到外面去玩了。弗洛普西、莫普西和棉尾巴都是很听话、很乖巧的小兔子，他们按照妈妈说的沿着门口的小路向前走，一路上采摘着黑莓果子。 只有彼得不想这样做，他可是一只非常淘气的小兔子， 他完全不记得妈妈说过的话了。他沿着小路一直走向了麦克格雷格先生的菜园子。这座菜园子外面围着篱笆墙，还有一扇篱笆门。 不过这可挡不住彼得， 他把头先伸到门底下，然后就这样使劲地挤了进去。 哦，天哪，我终于进来了。哦，快看快看，这有多少好吃的东西。 彼得先是吃了一些莴苣，还有绿色的四季豆，接着他又刨出了几根小萝卜啃了起来。 哦，这味道实在是太棒了，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萝卜了。 等吃完以后，他肚子有点胀，不过他没有停下来。 我想我应该再去找点芹菜吃吃。 于是小兔彼得又跑去找芹菜。他绕过了黄瓜棚子，你猜他遇到了谁？ 哦，天哪，快瞧，小偷来了。 哇，糟了糟了糟了，正是麦克格雷格先生。这会儿麦克格雷格先生正趴在地上弄他的卷心菜苗呢，他一看到小兔子就跳了起来，手里拿着大耙子，挥舞着叫道， 哎，抓小偷，抓小偷，快抓住那只兔子。 彼得给吓坏了，他到处乱窜着，他必须马上找到路逃出这个菜园子去。可是一着急就忘记自己是从哪条路来的了，他只好满院子里东躲西藏，四处乱窜，一会儿跑到莴苣叶子下面，一会儿又跑到卷心菜丛里。跑着跑着，他的一只鞋从脚上掉了下来，就掉在一大堆卷心菜中间了。可是现在彼得根本没有时间去管他的鞋子，他只能继续地跑，跑过了土豆田，结果把另外一只鞋子掉在了这儿。两只鞋子都丢了。 得了，甭管这么多了， 现在彼得也顾不上用手还是用脚了，他干脆撒开四条腿，一起扑棱扑棱扑棱跑得更快了。要是真的这样，彼得是完全有可能从菜园子里逃出去的。可是彼得的运气不算太好，他一头撞在了一张网子上面。 当然，这网子并不是用来抓兔子的，而是在醋栗丛里结起来，防止小鸟过来的。可是，倒霉的事情是，彼得衣服上的扣子被死死地挂在了网子眼里。这件蓝色的外套可是很漂亮的，上面的铜扣子还挺新呢。彼得觉得自己一定完蛋了。 我肯定会被抓住，惨了惨了。 他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他的哭声被几只麻雀听到了，他们叽叽喳喳地跑到彼得面前。 嘿，再使点劲儿！快点，快点，使劲！你可以从网子上逃下来的，我们经常那样做。快！ 这个时候，麦克格雷格先生已经过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大筛子，想要从上面扣住彼得。眼看筛子就要把彼得罩住了，就在这最后的一秒钟，彼得使劲儿这么一挣。上衣从身上掉了下来，彼得撒开四条腿，拼命地逃走了。彼得从鸟网子那儿冲了出来，然后往菜园子的边上跑。他冲进了一个小房子，这是麦克格雷格先生放工具的房子。房子里有一大堆的工具，水桶、铲子、扫帚、簸箕，还有一些花盆。彼得看准了，猛地一跳，扑通，跳进了一个绿色的大洒水壶里面。哦，这水壶可真够高的，一只小兔装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虽然它的两只耳朵还露在水壶外面，不过麦克格雷格先生并没有马上看到它。麦克格雷格先生走进工具房。 哦，这下你可跑不了了，我看看你到底躲在哪个花盆下面，你这只偷吃东西的小兔子。 麦克格雷格先生小心地把花盆一个接着一个地掀起来看。 不在这儿吗？那这个，肯定是在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彼得一时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原来藏在这儿啊，你这只可恶的小兔子。 麦克格雷格先生追了过来，彼得只好从水壶里跳了出来。麦克格雷格先生提起他的脚，想用他的大靴子踩住彼得，不过幸好彼得跑得很快，他一下跳出了窗外。跳出去的时候，还把放在窗台上的三盆花给打翻了。窗户太小了，麦克格雷格先生钻不出去。再说，他刚才连跑带追，也已经很累了。 好吧，你这只小兔子，今天算你走运，不过下次嘛，你给我小心着点儿。 麦克格雷格先生终于不再追了，他回到园子继续干他的活儿去了。彼得呢？他也很累了，他跑到园子的边上坐下来休息。 真是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我一定会被抓住，像爸爸那样被做成馅饼呢。真是太可怕了。 现在彼得虽然逃出来了，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且刚才洒水壶里的水把他浑身都弄湿了。他丢了外套，还丢了鞋子。彼得坐在那儿好好的休息了一会儿，接着他得找条路出去。他开始四处闲逛，走两步跳两步，东看看西看看。突然他看到墙上有一扇门， 于是便跳了过去。不过这扇门是锁着的。刚开始彼得想像进来的时候那样从门底下的缝里钻出去，不过这个门缝可窄得多，就算是一只小兔子也钻不过去，更何况彼得吃了那么多东西，这门缝可钻不过一只小肥兔子。彼得靠在门上，难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完了，这下肯定跑不出去了。 这时候，一只老鼠从门上的缝里钻了进来。它的个头足够小，可以从门缝里钻进钻出。这会儿啊，它正把从园子里偷来的豌豆搬出小缝去，搬到森林里的家里去呢。彼得只好问老鼠， 你知道怎么去那个篱笆门吗？就是通往树林的那个。 老鼠鼓着腮帮子对彼得说：“ 哦，咯咯咯咯咯，小波，然后咯咯咯咯，不咯咯。” 哦，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哦，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明白。 原来老鼠的嘴里塞了一颗很大的豌豆，它说话根本听不清楚。看起来老鼠不想继续留在这儿了，他对着彼得摇了摇头，然后钻过门缝离开了。 这下我真的出不去了，这可太糟糕了。 彼得伤心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彼得决定再试一试，于是他离开那扇门，试着穿过整个菜园子。但是他越走越觉得找不到方向。没过多会儿，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上。他记得这个池塘，麦克格雷格先生总是到这儿来灌满他的洒水壶。一只白猫正坐在池塘边上，他的眼睛看着池塘里的金鱼，坐着一动也不动。彼得站在猫的身后看了一会儿，只有白猫的尾巴尖儿偶尔会抽动一下，就好像那尾巴自己就是活的。彼得心想， 猫，我最好还是离猫远一点，不要跟它说话吧。 因为他从他的表哥小兔本杰明那儿听说过一些关于猫的事情，猫要是发起脾气来可没那么好对付。彼得转过身朝原来的路走回去，又往工具房的方向。可是忽然他听到离他很近的地方传来了锄头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那一定是麦克格雷格先生正在锄地呢。彼得吓得赶紧跑到灌木丛底下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彼得又从灌木丛底下钻了出来。他看到在灌木丛旁边有一辆独轮车，于是便爬了上去。他小心地往锄头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这下他看到了，果然是麦克格雷格先生正背对着彼得的方向在地里锄洋葱呢。越过麦克格雷格先生就是他进来的时候的那扇篱笆门。 只要我从那儿过去就能找到路出去了。这可真是太棒了，我必须得小心点。 彼得轻手轻脚地从独轮车上下来，然后沿着黑粗粒丛后面的小路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起来。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在他跑到小路拐弯处的时候，麦克格雷格先生终于听到了他。 那只小兔子，你竟然又来了，站住站住。 不过彼得现在一点也不害怕，因为眼前就是篱笆门了。他从篱笆门底下钻了出去， 飞快地跑进了园子外面的树林里。啊，这下彼得终于安全了。 就在彼得逃跑以后，麦克格雷格先生回到了菜园子里。他先在园子里捡到了两只小鞋子，又在捕鸟网那儿发现了蓝色的小外套。麦克格雷格先生把它们都捡了起来，然后找了根木棍儿挂在了菜园里面，做成了一个稻草人。他想用这个稻草人来吓唬偷吃东西的黑鹂鸟。再说彼得，他离开菜园子之后就头也不回地拼命跑，他穿过树林，跑过小路，一直回到了大杉树底下，回到了家里面。经过这一大串的事情，彼得真的是累坏了。他扑通一声倒在了柔软的地上，闭上了眼睛，大口地喘着气。这会儿，他的几个兄弟姐妹正从洞口探着头往里看呢。他们一点也不明白彼得是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地跑回来。而兔妈妈正在做饭，她转过头看了看地上的彼得。 哦，你这是去哪儿了？哦，你的外套呢？哦，还有你的鞋子呢？啊，两个星期的时间，彼得，你已经丢了两件上衣，两双鞋子了。我的天哪，你到底去哪儿了？ 啊，我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那天晚上，彼得的身体不太舒服。当然，受到了惊吓，又跑了那么远的路，谁会舒服呢？ 那天晚上，妈妈把彼得抱到了小床上，而且还煮了些柑橘茶给他喝。 彼得，你最好睡觉之前喝上一大勺的柑橘茶，这会让你舒服一点儿。 那天晚上，彼得什么也没有吃。不过晚餐的时候，菲洛皮、莫皮还有棉尾巴却吃得很开心。那天的晚餐真的不错，有面包、牛奶，还有好吃的黑莓果子。 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晚上九点开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小时。这里是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来自英国的波特小姐的小兔彼得的故事。 好了，到了该说晚安的时间了。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让我们的家园更温暖，更包容。 以上为广告。